五章。我又举目观望，望见有一飞卷，他问我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说，我见一本飞卷，长20肘，宽10肘。他对我说，这是向全地面散发的诅咒，凡偷窃的必要按着卷所记载的被除掉，凡起假誓的也必要按着卷所记载的被除掉。我要发出这诅咒，万军上主的断语，他必进入盗贼的家和指着我名起假誓的家，住在那人家中，将这家连他的木料和石头一并毁灭。那与我谈话的使者又出来对我说，你要举目观看这出来的是什么？我反问说，那是什么？他回答说，这出来的是恶法。他又说，这表示人在全地上的罪恶。看，天盖揭开了，在恶法当中坐着一个女人，她于是说，这是罪恶。遂把她再装在恶法里，把天盖盖在恶法的口上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见像鹤鸟的翅膀，他们将恶法提到天地之间。我遂对那与我谈话的使者说，他们将恶法带到哪里去？他回答我说，要往史纳尔地去，建造一座房屋，房屋一落成，就把它安置在那里。